当年嘅呢日咧，系就系即系即系骑路进入呢一个嘅即系耶路撒冷吓。咁跟住咧就喺展开喺耶路撒冷一个礼拜吓，跟住就喺即系星期五嘅时间，即系就被钉呢个嘅即系十字架吓。咁今日就唔系想讲耶稣进入骑即系骑路入进耶路撒冷故事啦，系想讲第十九章进。接近耶路撒冷的时间，他去到这个耶利哥的一段的故事，他来到去被一个税吏撒哥来接待的故事，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上个礼拜都是讲之前的，我们看之前第十八章的话，都在接近耶利哥的附近医好一个盲子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有相似地方的。我稍微同大家再分享嗰個喺耶利哥醫好瞎子嘅故事嚇。當時佢哋接近耶路撒冷嘅時間，喺耶利哥嗰度咧，經過時間咧，有個盲嘅人咧就呼喊耶穌嚟到去醫治。咁但係當時有人咧係制止佢，因為佢哋可能佢趕路啊，你要再阻留咗世啊，快啲咩啦？但耶穌願意為咗嗰個瞎子嚟到去停留，去醫治。然後说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啊？第四十一节，然后他说我想睇翻嘢啊！呢个耶稣就嚟到去即系施行呢个嘅医治。十九章相似嘅故事，即系行程里边受少阻滞啊，有个撒该，但耶稣一样嘅愿意为呢个撒该停留吓。所以时正如上个礼拜所讲过啦吓，我有时会忙于一啲我哋认为好重要嘅事情。而忽略咗一啲我哋认为冇咁重要，但其实可能好重要嘅事情。喺上次故事里边，嗰班人觉得嗰个盲嘅喺度阻住我哋嗰、那个去紧噶嘛吓，佢哋觉得去即系耶路撒冷吓要即系进行呢个嘅可能系拯救，可能要即系要作王咧，好紧要嘅事情嚟噶嘛吓，你喺度阻住我哋。他觉得那是次要的，但在耶稣的眼中，我根本就不给你作王，反而这个瞎子是需要耶稣去关心的。在十九章里面，一样一个的税吏让到耶稣停留，因为他是耶稣所关心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很忙于自己认为自己很重要的事，而忽略了一些很即系我哋觉得冇咁重要，其实好重要嘅嘢。我成日话咧，忙碌个忙字嘅意思嘅，忙碌个忙字吓，个忙字好个忙字嘅写法咧，就系转身边就个忙，个心系摆喺隔篱嘅。一忙嘅人咧，个心就摆喺隔篱噶啦。之后咧，太忙嘅时候，个心就唔喺度噶啦。个忙字咧，个心就喺隔篱嘅，唔系即系喺个状态里边，一好忙嘅时候就好容易，好多嘢咧会疏忽。再忙落去嘅时候咧，个心就唔喺隔篱噶啦，个心就喺下边噶啦。咁咩字嚟嘅咧？都系忙字，不过嗰个唔系忙碌个忙，就系忘记个忙。忙碌令人容易出错，忘记更加完全忘记咗啲可能好重要、好重要嘅事情。譬如手機嚇，現代人咧，我咧手機啊，科技咧令我哋好進步，但係另一方面咧，令我哋好忙碌，因為成日都有人即係捽機啊嚇，即係好忙碌咁捽嚇，好忙碌嚇，而忽略咗啲可能好美麗嘅嘢，可能好重要嘅嘢，唔係重要，但係咧係啲人生需要去可能應該去享受嘅嘢。有冇留意到最近温掛好多櫻花盛放啊？不知道有冇人去睇啊？如果你话，嘿，点解得人睇啊？我住附近咧，就即系咁就住啦，系即系都几多樱花嘅吓。咁有啲人咧，间唔中出街嘅时候咧，或者系散步嘅时候咧，见到日本游客咧系影樱花嘅。佢哋唔系即系 UVC 都好多啊！啲日本游客唔系嚟旅行顺便影樱花嘅。有啲日本遊客咧係專程嚟影櫻花嘅，即係我意思就係其實好靚，但係會唔會其實即係我哋喺一個好靚嘅地方，但係我哋會唔會成日好忙碌，忽略咗好重要嘅嘢？我哋家人咧， 其实我哋常常觉得我哋，唉，今日陪唔陪，听日陪，听日唔陪，后日陪，陪伴家人啊，同我哋一齐啊，花时间同我哋所爱嘅人一齐，其实好重要。因为我哋以为有机会，但系未必真系有嗰个机会。究竟我哋忙啲咩嘢？忙嗰啲系咪真系重要嘅？有啲真系重要嘅嘢，我哋会唔会嚟到去即系忽略咗？第十九章，再讲一下先，我们讲的马大马利亚故事，就是讲这件事了。马大很忙碌，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去领受教训，然后耶稣跟马大说，你忙什么呢？真正不可缺少的，有些你缺少了。马大很忙碌，但有些很重要的事，马大是忽略了的。好了，到十九章，今天讲的故事，税吏的故事。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作税吏长。他不单是税吏，还是长添。税吏长，即是主管一啲嘅税吏嘅，大粒嘅，系个财主，税吏财主。数税吏未必一定系发财嘅，因为一个大做官嘅啫，所以喺一个譬如即系。一个做官的未必一定发财，而一个发财又做官又发财的呢，通常都有些问题。有些问题的是个税吏长，是个财主，已经暗示一件事，这个税吏长不是一个很干净。事实上当时来说，在犹太人呢是视由税吏是罪人来的。很多时候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呢，耶稣呢与这罪人与税吏一起，即是摆在一起的。税吏往往是 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都是犹太人，由罗马人不会找罗马人来征收税，是罗马人找犹太人去向犹太人征收税。咁如果犹太人咧，往往咧系会即系一方面咧，感觉上咧，你系帮罗马人欺压我哋人咧，我系帮人咧嚟到征收同胞嘅税，已经系一重已唔好啦。即系你帮外邦人做事，欺压我哋嘅人做事，更加好多时啲税吏咧系会即系掠税嘅吓，即系要即系呃人欺负啲穷人吓，呃人嘅吓。呢个故事里边嘅税吏咧。这个撒该就呃人钱的，如果你看第八节的话，呃了不少钱的。所以当时犹太人很对税吏是 很反感的。如果你是税吏的话，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被排斥，被人不喜欢的，当然知道了，你就是吓人的人，当然知道被人 不喜欢的。那这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人多缘故，他又矮，就看不到东西了。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又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即系呢个做收数嘅人咧，听讲所讲咧，即系平时应该又冇乜人去接，即系佢屋企应该唔。应该不多招呼同胞的，有些人不喜欢他。我想除了他的同事之外，没什么人去过他家的。这个神针鬼厌的人，不会有人去他家。他应该都没什么犹太的，真正 的朋友。他虽然很多的钱财，但是呢就不是很多的朋友。为什么他要找耶稣？为什么他要爬树？我们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见耶稣？为什么他要爬树？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他知道耶稣是谁呢？肯定知道啦。他见耶稣，因为可能在过去里面，他知道耶稣是一个 行歧视、医行神迹、医病赶鬼 的人。于是他要找耶稣。但是他找耶稣做什么？他又没有病，没有痛。他唯一的所谓问题就是什么？贪钱，另外就是身矮，我身矮不能动的，不能叫耶稣帮我变高一点，不行的嘛。他贪钱，你发觉他都难道求耶稣宽恕？又不是，就是撒该去找耶稣，是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 但佢有啲嘢系觉得耶稣可能可以帮到佢，系咩佢可能只都唔知。佢系一个不被接纳嘅人，被人排挤嘅人，被人视为系罪人嘅人，佢都唔知为乜嘢去揾耶稣。总唔知佢咧有需要去揾耶稣。某程度上反映到佢自己知道唔啱嘅。除咗我哋话信徒有圣灵之外，一个唔信主嘅人，我哋都有叫做良知去责备。当一个人常常欺压同胞、呃人嘅人咧，就算佢明明做唔好嘅嘢，佢觉得都 OK 嘅吓，佢制止唔到自己嘅做，但佢始终有良知喺里边嚟责备自己。呢个良知令佢觉得有啲嘢系需要去处理，但佢唔知点样处理。喺咁嘅心情里边咧，佢揾呢一个嘅耶稣。而当时咧，又睇人人多啊，佢又矮，矮仔通常咩咧？矮仔通常都多计，系咪就要有待呢个嘅证实？咁佢就去爬树喎，爬树。矮仔爬树其实危险噶，同埋桑树都唔系啲好大嘅树，一棵唔系好大嘅树要爬高佢咧，都有少少危险性。你想象一下，好人多地方有个矮仔爬树，如果你见到嘅话，你都可能即系。可能叫唔好擒啊！我俾个位你，哎呀，俾个高啲位你，即系话嗰个嗰、那个财呢、这个财主税撒该要爬树嘅动作咧，如果有人帮佢，可能唔使爬，可能俾张凳仔你头抬高啊，即系唔使爬树危险啦，系咪啊？但系冇人帮佢嘅，可能问啲人知唔知佢系边个啊？梗知系边个啦！啲人点解唔帮佢啊？就是、因为佢撒该咯，唔 like 佢咯，唔中意佢咯，啊，所以。即系唔冇发挥到，所以守望相助呢样嘢，唔会俾个位置你，一样反映到佢系唔俾人中意、俾人讨厌嘅嘅人。耶稣第五节，耶稣嘅时候咧，抬头一看，系唔系一个即系偶然动作咧？吓，唔系，耶稣系特登抬头去，然之后。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耶稣识唔识佢噶？唔识吓，因为对方都唔识佢啊，仲要睇下，要看耶稣系乜嘢嘅人。将军，我唔识嘅。咁耶稣就知道佢。嗱，呢度咧花少少时间嚟处理一个问题，就系、是、关于全知嘅问题啊。呢个好大嘅问题，不过好简单嚟到处理。喺我啲神学里边，耶稣系唔知道明天发生咩嘅事情，即系正如话。即系明天撒该会点样，或者明天会打风落雨，明天会发生咩事？神即系唔系一个对明天所有知道嘅人，即系神嚟嘅，即系神系全知。但呢个全知唔包括对明天嗰个预知。我自己嘅神，我自己嘅神，我理解。咁所以，正如常常我有讨论问题，就系当犹大去跟随耶稣嘅时候，耶稣会唔会预知犹大去卖佢咧？喺我自己神里边咧，耶稣唔知犹大会出卖佢。但系耶稣唔会知道明天发生，因为明天未发生嘅，所以系一个空白嘅。但喺同时间里边，啊，譬如话你今日下昼谂住去边间茶楼食嘢。去茶楼食会点咩餸咧？我唔知道，因为耶稣都唔知道。但系呢刻里边你系谂紧乜嘢嘢咧？我唔知道，但系耶稣知道，明唔明意思啊？呢刻里边你所谂嘅嘢，耶稣知道，神知道，因为神知道人个内心啊。所以耶稣之前嗰日唔会知道佢经过耶利哥时候会见到咩人，但系喺呢刻里边佢就知道所有嘅嘢，不过人嘅内心。所以当在最后晚餐的时间，犹大心里面决定出卖耶稣的时间，耶稣知道的，因为在那一刻里面，同时间里面，耶稣知道一切的事，不过人的内心。所以在同时间里面，这个人爬树，他为什么爬树，他为什么需要什么东西，耶稣完全知道的。所以他就叫撒该下来，知道他的名字，更加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跟住佢话：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系咪耶稣知道佢嘅需要？所以，但点解要住佢屋企咧？点解住喺佢屋企咧？梗系啦，会唔会耶稣谂住即系悭即系住小万酒店咧？即系可以即系啊，次日住，当然唔会啦，系咪啊？免费住一晚，系咪啊？唔系，点解耶稣 要住在他家的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住在家里面？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你问，可能连税利自己所有都不知道自己家里面需要什么。总是有些东西，虽然很多钱，有财有势，但是人不喜欢我，人即排挤我，在我的眼中我是一个罪人，平时没人在家的，我家里只是一些同事肯来的，但是我是一个不被接纳的人，实在是一个自卑的人，感觉到不被接纳，这个可能他在一个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但是没有肯定自己需要什么情况之下，去找耶稣。他需要的简言之就是处理他心里面那种的内疚，他需要的是接纳人 的接纳，不是钱财，他需要的是被接纳被尊重。这个可能想象一下，比如在我们过去里面北美这个黑奴 的年代，就是黑人被歧视的年代，黑人 被排斥的，是社会上的低阶层的，白人不会主动会接触黑人的。你想象一下，一个黑人黑奴隶突然间被黑人来到，不过白人来到去招呼他入去吃饭的话，哇，那种很大 的接纳。我间唔中咧，就晏昼咧都会一个人出去食饭嘅吓，咁咧就我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咧，去餐厅食嘢咧，因为你又见唔到衫，即系呢个建筑工人，即系建筑工人啊，即系见到啦，嗰啲嘅工作衣服啊，好多油啊嗰啲咧，一见唔到，一见就见好多噶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咧就一见到一个见唔到，一见到一个话咧，见到其他啲噶啦。因为有啲嘅餐厅咧系专系嗰啲嘅建筑人系中意去嘅地方嚟嘅。我好少见到咧，成间得一个人，好少见到咁嘅情况。一见就人炸噶啦。咁有啲餐厅砖系多嘅吓，多嘅。咁我可能个原因，可能唔知咩原因啦吓。我谂其中一个原因，你中唔中意一个？周身好像很邋遢的人跟你搭台的，我想我想你不喜欢的，就算即你不喜欢一个，即其实他不要做那些友来的，他都一个正常工作，很多地盘工作都吃饭的，他不是又不是坏人，他是工作而已，坐在旁边即是没所谓的，但我们不喜欢。我想这个原因令到他们自己知道是不受欢迎的，即知道咧，啲人忌佢哋嘅，於是咧，但系人都唔怕喎，系咪啊？同張台，成班人都係嗰啲人，於是咧就冇問題啦，系咪啊？我試過好多次噶啦，搭台食飯，我坐喺度，嗰啲唔非建築界嘅，有真建築界入嚟，就算嗰啲嘢咧，佢唔會坐喺外應台嘅，一定係坐翻。就算識唔識又好，唔識又好，都係坐翻嗰啲同係建築界嘅人嗰張台嘅，個原因一樣啫嘛。假如嗰間餐廳滿曬位，依然一個做建築嘅咧，被逼佢去一間即係冇乜人、冇乜建築界嘅工人嘅餐廳，得佢一個啫。然之後咧。一坐入喺嘅時間，有張台，有個人，哎，唔識嘅，呢個位坐埋嚟啊！哇，你噶啦，跟住坐埋嚟之後，你點啊？同佢，哎，最近好忙啊！哇，我見你喺邊海工啊？我諗嗰人會好感動，因為佢咩啊？係被接納，你唔介意我周身都係有同我傾偈，我用同一心情嚟去睇殺該。你发觉那一下里面第六字很精彩，因为圣经记载是很靓的。他就急忙下来，即是什么？为什么急忙啊？喂，小心仆亲，他很开心啊。 佢好开心，哇！你个我屋企啊，你屋企啊，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充满，跟住欢欢喜喜嘅接待，即系耶稣。撒该所最想要嘅嘢系接纳，耶稣就俾呢样嘢佢。我今日会住喺即系你屋企。哇！我真系要亲历其境先，咁你真系要代入喺撒该嗰个心情，先明白到点去充满下来，又点解欢欢喜喜嘅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话，但是佢啦，喺警道罪人家里去住宿。嗱，呢度有少即系。有少解釋翻少少啊！因為咧，當然要人多，啲人未必聽到耶穌講啲咩嘢。耶穌話：我必住在你家，然之後佢親王下來，啲人未知發生咩事情噶。到嚟七節，眾人看見就私下議論説：他竟到罪人家裏去住宿，啲人先知道去家裏住宿。咁即係話六同七節咧係有時間嘅距離噶。第六節同第七節咧係已經翻到屋企噶啦。即是说第六节呢是发生在树下，金黄下来欢喜接到耶稣。第七节已经是在他家里了。众人看见耶稣在同台吃饭，在他家里面住，即是吃饭然后住宿。其他人见到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这个主人家里面去住宿。然后撒该怎样就站什么呢？站着，即是他可能在即是坐在这里，然后坐在这里，耶稣可能坐在旁边。然后对主说，所以他是一个由坐去到企的一个动作。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有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里表明到一个他以前都掠了很多人 的钱，所以他的家财是不义之财，但他愿意将所有的给穷人。我又讹诈了边个，呃了边个，我还他四倍。这个是按照律法，这个很重要。根据摩西律法，杀人者死，偷东西就不用死，不过呢要赔还给你。偷人了一只牛呢，要还了四只牛就不用杀你的，你要赔牛、所以呢这里就是什么？这个犹太人是熟悉律法的，虽然熟悉律法，但是他无论他身是这个税例，他不可能身不由己，人家贪你不贪就不行。那即我们不完全明白到撒该的贪是出于自己，因为喂你做税例界不可能不贪，你人家贪你贪，即可能一些牵连住，所以你身人在公门身不由己，你都要呃人的了。总而言之，他是知道律法，他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但偏偏他就要做，可能江湖即是人在江湖，可能他自己的贪念，无论如何他是不满意自己，他是一种内心里面的责备。这里面耶稣基督对他接纳，让他有一个知道耶稣宽恕他，这件事带给他很大的改变，甚至将他很重要的钱财愿意来到放下。这个表明很重要的一点，这点就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耶稣的动作。有个坏人呃人钱的人、他愿意耶稣接纳，很容易被人感觉就是同流合污，即不是同流合污，即是认同了罪人的，哇，他是巨人，你去他家住，即是你接纳认同而已，两样不同的。如果耶稣是不是只是接纳人，接纳他动作是无所谓的，呃人钱无所谓的，呃穷人无所谓的，那个时候就不会有撒该的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撒该的改变，将所有一半给穷人，讹诈边个就还他四倍，是因为耶稣接纳这个人，不单只有他的行为。所以撒该知道耶稣道德上对一个人的要求，故此耶稣对他接纳带来的他的改变，也都是回应耶稣那道德的要求，于是愿意悔改，也愿意将所有的来到去，就是拿出来。 这个对我们就如我们说呢，就是平安同接不接纳同性恋者，那我就什么叫接纳了，接纳。One day 有同性恋的人坐在这里回来崇拜，我知道他的话，我们会不会有知识见到的时候知道他是的话，就对不起，平安堂不欢迎你，对不起，不行，平安堂不会，就是不接纳所有罪人在这里敬拜，我们一定要接纳人，所有人在这里，就是他来得的就可以敬拜，我们一定要接纳，但是不能接纳他的本身那个的行为，所以他接纳他的定，就是接受他的行为是两回事。所以耶稣基督愿意在他家里面住，是一种接纳，是一种的视他是朋友。耶稣是最厉害罪人是朋友，但这个朋友不等于耶稣基督认同对方的行为。耶稣基督和最厉害罪人一起，仍然有一个愿意对方悔改那个的心。Okay? 这个故事里面让我看到一个人当被接纳的时间，带来那个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故事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人那个需要。一个人在很伤心的时候，你想象一个人刚刚个丈夫或者太太，一个未信主人，他刚刚丈夫或者太太过身，很伤心。我想你第一句跟他说的就不是问你信耶稣没有，或者没什么一个 新朋友未识的来到崇拜，坐一角，只眼角含泪缩缩下，这样很明显很伤心。那个时候你走过去，你第一个说话就不是朋友信耶稣没有，他有在当时最需要最需要的东西，不是耶稣。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是关心，是关怀，是关怀，是关心。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呢，我无论是伤风咳嗽，肚不舒服，总之什么都好，都是保济院。所以对我小时候我童年 的感觉，就是保济院是万能的，乜都是保济院就可以了。那我去发烧去看医生，那个医生问，哇，手好烧，有没有食药？有啊，保济院。跟住他就被我闹了七彩了，你个万能的，乜都保济院。虽然说人信耶稣这个说话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对信耶稣很重要的东西，但未必是第一步。我们关心，我们关怀，刚才前一段有关怀的训练，我不在这里听到，我不知道导师怎么说，但我相信他都认同一件事，或者当时可能都提到，就是关心人在那里面对方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就给上司去 fulfill 那样的东西。在之前的故事里面，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对瞎子说，对方就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样是当时他最需要的东西，然后那样东西耶稣就 fulfill 那样东西，耶稣医治他的眼，不是医治他的心灵，医治他的眼，他最需要的眼的医治。心灵的医治是其次，是下一步，但不是那一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敏锐的触觉，感觉到你隔离的人，左边右边的人，这一刻或者平时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尝试去给那样东西给对方。以利亚的故事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以利亚逃避这个皇后耶洗别的追杀，走了几十天的路程，肚饿疲倦， 撒旦，我想死咗佢啊！你俾我死啦！ 啊，如果那个系个反面例子啦，如果系从字面上嚟讲，以利亚当然最想要咩嘢咧？最想要系咩咧？系死嘛！如果神话你最想咩？死啊！呼啊！咁即系俾佢最需要嘢啦，系咪啊？但系嗰个当然唔系佢最需要嘅嘢啦，吓系咪？开个蒲灵会啊，同阿以利亚开个蒲灵会，或者即系俾段信息啊，以利亚都唔系。以利亚当时最需要乜嘢啊？最需要嘅唔系蒲灵会，唔系反兴会啊，唔系读圣经。佢走咗好耐嘅路，好攰，亦都好肚饿。佢最需要嘅系食物同埋水，所以神就让天使俾水。俾嘢佢食，因为佢最需要系嗰啲嘢。食完之后饱啦，跟住食饱饮饱，跟住再瞓一觉，起来仲想唔想死啊？唔想死，有力量去走另一段嘅路程。佢有最需要嘅系食物，系水，满足人最紧要嘅需要。喺第十九章尾嘅时间就讲到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嗰个其实系一个悲伤嘅故事。百姓急到欢迎耶稣，找棕树枝在地下里面给耶稣骑路经过，然后和沙拉和沙拉奉主来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很漂亮的图画。那个图画今天不会详细讲的图画，那个图画其实伤感的地方是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是要给当时百姓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属灵上属灵角度的拯救，尼赛亚角度，这个对我百姓最需要的东西。就是给这样东西，透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给人一个新的开始，属灵上新的角度，而不是俗世的角度。不过可惜急到欢迎的百姓所期望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是政治上嗰个嘅拯救，耶稣要俾佢最重要、佢最需要嘅嘢嘅嘢，但我先嗰样嘢，佢哋唔重视。我睇埋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佢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人叙利撒该能够得到救恩，不是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上次讲到提过了，你去说耶稣的上帝有能力，耶稣的能力好像很有限一样，他不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救入哪个就救哪个，是双向性的。所以当这个撒该肯悔改，这个悔改不只是对钱财那个的不再执着，背面也是对上帝那种的悔过悔意。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者代表了撒该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改变不是上帝单方面所促成的，是人肯悔改，然后神就能够施行这个的拯救。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都是神所爱的，而他肯悔改的时间，救恩就到你这家。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耶稣基督来最重要的目的。弟兄姊妹，透过故事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看不看到呢？在上一个故事里面，我可以重复上一次的信息，啲人都睇到嘅系佢要去耶路撒冷做嘅嘢，啲人睇唔到呢个盲子个需要。但嗰个盲子好清楚睇到耶稣系边个，耶稣带佢子孙，只要耶稣嗰时候佢拯救呢个盲子，好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知道乜嘢重要。我上次提到嘅就系我哋要睇到呢个好重要，而唔好啦，我哋。 以为不重要，其实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眼目去分辨到究竟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在这个故事书里面，就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是看到什么呢？别人的需要。究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儿女最需要是什么东西？我的孙女八个月大，未到两个月，八个礼拜未到两个月，仲争少少。我都唔可以唔服我个，特别我女婿，我女都冇咁犀利，我女婿犀利，已经分辨到从佢喊声里边，佢应该系赖咗。呢啲喊声系佢呼唤紧食物，呢啲喊声又唔系食物，又唔系赖咗，系扭眼瞓。我喂唔系嘛？对人讲下差唔多啫，点你瞓到嘅？咁佢好多时中噶，当佢话赖咗，佢真系洗手间门真系有嘢噶，点解瞓到犀利噶？好嘢，八个礼拜。就已经知道个女喊声，佢需要啲咩嘢？我唔得，我分唔得。对我嚟讲，全部一样嘅。可能做父母嗰啲嘅听觉厉害啲。弟兄姊妹，家里嘅人嘅眼目、嘅眼神、动作，话俾你听一样乜嘢？佢需要啲咩？你听唔听到？睇唔睇到隔篱嘅朋友、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看到你在世上的时间，表明的是一个何等关怀的心。在众人当中，在很多人的环境里面，你留意到树上的撒该一个好迫切嘅期待，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想知乜嘢，但你知道佢需要咩嘢。所以当你愿意表明一个接纳嘅心嘅时候，对方嘅心就被融化，因为你睇到人嘅需要。我哋唔系神，但你一样会俾我哋有触觉，有一个只要我哋愿意留心嘅话，我哋会留心到我哋自己或者我哋周围人心里边嗰个需要。作信徒不是只是等上天堂，作信徒是在地上作你的代表，去关心你所关心的，帮助你所愿意帮助的，关怀你所愿意关怀的。亲爱的天父，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关怀别人的心。当我愿意留心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们看到我们所当关怀、所关注、所需要安慰的弟兄姊妹、朋友，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请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诗，圣名圣诗469首，为主而活，我们一连唱三节。